有一个例子是台北的大安区新生国小，有一些孩子的家长应用的时间、金钱跟知识结合起来变成一个部落，用他们的专长传授给孩子，锲而不舍陪伴孩子长大。这个团体的名字就是跟着锲而不舍来的，所以叫做锲而生态读书会，也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教育部落。寻机边爱妈咪朋友可能捌听过锲而生态图书会这个团体。商业周刊在7月4号那期的报道就在写这个锲而生态读书会的力量，就是看了很兴奋，因为红气球这个节目一直就希望可以用广播的力量结合听友，成为一个网络的教育部落，分享资讯，亲子到顶大喊。当然希望我们在主要的听众群所在中台湾，最终呢有这样的亲子组织，可能是叫做西区啊、北区啊、中正公园或者是丰原的妈妈俱乐部。因为在很高早的时候，还没学校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都是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教育下一代，那有什么资源就教给我们的孩子集体结合起来。再来欣赏一首歌，继续这个专题文章来分享。来听的歌曲是拍拍手 Clap Hands。 Clap, clap, clap your hands, clap your hands together. Clap, clap, clap your hands, clap your hands together.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Clap, clap, clap your hands, clap your hands together. Clap, clap, clap your hands, clap your hands together.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Tap, tap, tap your feet, tap your feet together. Tap, tap, tap your feet, tap your feet together. La la la.